生过后细雨一场，才发觉思念渐渐扩大。等你等得慌，心乱如麻。来时看见你红眼眶，而我却不敢往别处想。你会欺骗我吗？用你最深情的吻来代替解释好吗？这是可以无声放有声，爱出动作有心房。用你最深情拥抱来代替解释好吗？都沉寂已久的泪水因你而流下，我的痛只留给我唱。不懂你为何说傻话，我按住你的唇别再讲。有些已麻好吗？听到心慌的你泪如雨下，对我来说就是个惩罚。我心痛你能听到吗？用你最深情的吻来代替解释好吗？这是可以无声放有声，爱出动作有心房。用你最深情拥抱来代替解释好吗？都沉寂已久的泪水因你而流下，我的痛只留给我唱。越痛爱的人越是不怕，爱了你就要完全心意，而不用你一句话。用你最深情的吻来代替解释好吗？这是可以无声放有声，爱出动作有心房。用你最深情拥抱来代替解释好吗？都沉寂已久的泪水